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慕容晓晓演唱的《黄梅戏》。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呢，是在朋友家里啊，我一脸疑惑地问朋友这个歌叫什么名字，怎么这么像黄梅戏呢？朋友说就是黄梅戏啊。我说名字啊，他说黄梅戏。我说我知道，我问的是这个歌的名字，他说就是黄梅戏。我说黄梅戏那也得有名字吧，他无奈地说你自己过来看吧。然后我就看了，结果可想而知哈，我一脸的尴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胡彦斌的笔墨登场。听这个歌联想到在四合院里的书房当中，写着毛笔字，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散发着书香味，很有小时候的感觉。胡同口林荫大树下，大人们喝着茶，下着棋，拿着大蒲扇，一个跨栏背心，我们旁边扔沙包玩弹球，路过卖冰棍的然后就围过去。本来我妈是不想给我买的，但是别人家的小孩都有，她也就给我买了。 我吃天气在上面听着红果冰棍，爷爷说看你也没事，不如来家里玩，教你写写大字，一进门就关进你的歌的模特，门廊上弹满指尖藏着一盘葫芦儿，红木案上准备的是往昔纸的踏本，青花瓷的笔筒是康熙年间的玩意儿，大伯泡一壶龙井，拉上一段胡琴儿，斩一趟胜之于岸上。 听到的是胡彦斌的笔墨登场，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叫做《西施别恋》。这个歌呢是由郑源携手京剧名伶楚兰兰合唱的一首极具特色的中国风古典歌曲。这个歌是由张世良作词，郑源作曲并制作。郑源呢是那种现代流行的深情诠释哈，而楚兰兰的唱腔则保持着京剧表演艺术家的特色，两个人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与一般的传统男女对唱的情歌完全不同，就好像现代与古代时空交错的穿越式唱法，仿佛欣赏了一出荡气回肠的爱情大片。

需要你在我身旁。 丢下小情绪，吹走烦恼风，打开唱片机，和陈先生一起听音乐。陈先生的唱片机不只是音乐，更是诗和远方。 风到这里就停，雨到这里无声，他也在向我多情。影子陪在身旁，细数那些过往，多少年快乐和忧伤。谁把月缺变成月圆，我用未来换你我的缘。从来风花雪月无常，我却不能笑着遗忘。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很多人熟悉却又想不起歌名，它就是爱乐团演唱的《天涯》。很多年过去，留了很长的头发，剪掉只需要五分钟，读了十几年的书，一毕业都很多有忘掉。当初爱的死去活来的那个人，如今连长相也变得模糊。时间是最好的良药，留下的只是多愁善感的感性而已。同样是90后很熟悉的一首歌，听到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很多年前拿着老款诺基亚手机和他发信息，手机只能存200条，每次到200条都要把信息精挑细选一下，舍不得删掉，其中有几条还拿出来反复回味傻笑。那个时候我们应该都希望有一个可以收1000条信息的手机吧。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可是却没有跟我们发200条值得回味珍藏信息的那个人了。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心里在流泪，骗自己，可是你却对我说， 说好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你不再要借口。风停了，雨顿了，你

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林荫路灯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金鱼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是我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很多九零后都还记得曾经的校园三巨头吧，许嵩、徐良、汪苏泷。这个歌呢，起初是汪苏泷为 TFBOYS 创作的，因为汪苏泷本身很喜欢这个组合，同时呢 TFBOYS 的公司也有相应的邀歌请求，但后来因为 TFBOYS 公司觉得这个歌不太合适，而汪苏泷又觉得这个歌很适合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便将它作为了《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和推广曲。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很多都有听过王力宏和章子怡演唱的《爱一点》，这个歌蛮好听的，但是他们不是这首歌的原唱。这个歌的原唱是章子怡的一位好朋友，叫做莫艳琳。我最初听到的就是他的原唱版本。我们今天听到的歌呢，是莫艳琳的《顽固独身主义》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曲《带走》。 也许在天的 潮水退去之后离开，但现在还为什么继续忍耐？爱只留给了等待，等多久也没有答案。我收起看不见的结果，背起所有梦，让记忆在时间的想的尽头，能迷失了寂寞，是不看不听不说。我写下带不走的承诺，放下所有痛，就让它被褪去的海水冲走。也许在天 听到莫艳玲的带走，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周扬的黑白电影。周扬是第一届超级男声河南赛区的第三名，这个歌的 MV 呢是拍摄在新郑国际机场，当时被用作河南都市频道情感类节目情感密码的主题曲。还记得当时的粤海冲浪，当年的萝卜白菜，当年的新工厂，当年的超级男声超级女声，都是那个年代的综艺回忆。 故事拍成电影，就算白与黑，前期的喜与悲，苦与累，都能让旁观的人暗自落泪。上演的恩恩怨怨不再遮掩，无非起与退，落幕是我的悔，期盼你的美，要就此放下爱恨，不再围绕，等下一个轮回。上来时的路，谈何容易又要从头起步，爱情总是让烈风留在肺腑，爱一个人谁会忍心将他掏出，怎么也推不出走过的路，从头开始我不再让你步，带着满是伤痕累累的痛，看来这次我真的把色彩丢了。记得喜与悲，苦与累，都能让旁观的人暗自落泪。上演的恩恩怨怨不再遮掩，无非起与退，落幕是我的悔，期盼你的美，要就此放下爱恨，不再围绕，等下一个轮回。我已经顾不上来时的路，谈何容易又要从头起步，爱情总是让烈风留在肺腑，爱一个人谁会忍心将他掏出，怎么也退不出走过的路，从头开始我不再让你哭，带着满是伤痕累累的痛，看来这次我真的把色彩丢了。我已经顾不上来时的路，谈何容易又要从头起步，爱情总是让烈风留在肺腑，爱一个人谁会忍心将他掏出，怎么也退不出走过的路，从头开始我不再让你哭，带着满是伤痕累累的痛，看来这

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 听到的是黄雅莉演唱的《蝴蝶泉边》，这个歌是音乐制作人彭青在他18岁的时候写的，后来在读大一的时候的一场原创音乐大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然后在2005年的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比赛中被评委科尔沁夫推荐给了黄雅莉演唱。黄雅莉本人呢，对《蝴蝶泉边》这首歌也是钟爱有加。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歌是由逃跑计划填词谱曲，收录在2011年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这个歌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的主题曲。在创作这个歌的时候，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个观点被写进了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那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能否听清那样

现在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

有一点感动。一起勇敢向前走，如果有什么挫折，有我的胸口紧紧贴在你左右，一直握着你的手，永远不回头，因为你是我的梦。我不放弃，因为爱你，我一世信心，我是你的天空。 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也曾经想把爱情闪躲，可摆脱不了那份寂寞，结果都是让我一错再错，被伤过的心再次飘过。为什么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才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也曾经想把爱情闪躲，可摆脱不了那份寂寞，结果都是让我一错再错，被伤过的心再次飘过。 去遗忘，看见的是一道封闭的墙。

扎，越往后路越长，用真情来抵挡滂沱的大雨中，我淋了一身又何妨。话虽少心知道，我的感情你明了，只能向前走，不能回头望。

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 爱是边上， 因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 没看见海市蜃楼， 它不会停泊，它只是经过，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 至少快乐 回头一朵，遇见彩虹才会牵手，深呼吸，爱有它的节奏，要慢慢等候。 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

起心花红，满酒不满心，反是发现你苦闷。一起心花红，行开不满心，让痛快与更老交换。一起心花红，满酒不满心，反是发现你苦闷。一起心花红，行开不满心，让痛快与更老交换。 就是要你的东西，总是让我想着你，爱的无结局，好过醉在痛苦里，我的快乐。